好开心的一首歌，一想到你呀、哎，好像很多事情一想到的时候就会开心起来。 是的， 比如说美食啊，先做一个铺垫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又是和吃有关系。啊，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今天确实要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为了吃，你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哎，千万别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为吃奋不顾身过。仔细想一想，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经历 啊。没错没错， 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欢迎各位不吝分享。 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哎，来看一条长知识的资讯啊。鲁冰花竟然是开成这样啊，那首歌啊，就是那首歌鲁冰花呀， 就是小时候听过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没有？ 电视剧忘了，但是歌到现在都会唱。 连我都只是有依稀的记忆，也确实是很久远的一个电视剧，但是这首歌真的是耳熟能详啊。 这个电视剧叫什么？ 星星知我心。 星星知我心， 对， 星星点灯。哎，不是不是不是。 果然啊，确实是，可能对你来说是太久远了。我也记得小的时候看过这个片子。然后就是看的，虽然那个时候很小， 泪花流， 对，看的就是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嘛。 哦，是是是，就那首耳熟能详的歌啊。 对， 就是那个时候就一直在说鲁冰花呀。 嗯， 我就一直认为它是冰花，就天冷之后的 那飘的雪花是吧？ 在那个窗户上会有冰花。 哦，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很难把它和植物联系到一起。 是啊， 但是实际上呢，人家这个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培育出了数千株的鲁冰花，已经成功开花了。看到这个想象当中的鲁冰花和现实对应起来，还真是感觉挺出乎意料的。 确实是，看如果现实当中看到鲁冰花，真的不太明白啊。这就是那首歌里的鲁冰花，而且这个鲁冰花其实学名是叫羽扇豆。 哦，这个看到这个植株的样子呢，真的想起来的是去庙会的时候，然后卖的那个穿起来的炸土豆片儿。你看像不像？ 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为了吃您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是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来看春茶的采摘季。那气温回暖呢，云南的澜沧景迈山上的古茶树已经发出了嫩芽，色泽也非常的翠绿。那拉祜族的姑娘是穿梭于茶园之间，忙碌地采摘着新茶。那景迈山的古茶林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是世界上少见的人工栽培型的古茶林，目前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再来说一下，我们都提倡吃这个应季的蔬菜。那其实呢，在这个春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什么样的春菜适合我们来挑选呢？也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也是， 好，我就是那位专家。我刚才忽然想，哦，我是要扮演专家吗？吓死我 了。你只能以专家的口吻来讲述一下专家说的内容，让我们来学习一下。 好， 先来说说怎么挑韭菜吧。 我先来跟大家说。 好，这位老专家，你要不要先喝口茶？ 啊，我们真的不开玩笑啊，跟着蔬菜专家挑春菜。 对，我们内容是严肃的。 先来看这个韭菜。我不喜欢吃韭菜，而且你先来吧。 好吧好吧，我来说说。这个韭菜呢，要选这个根部啊，割口平的，因为呢，要选到新鲜的韭菜，首先就要看这个韭菜的根部割口的位置。如果说它的这个割口很平整，那说明这个韭菜很新鲜。如果呢中间长出芯儿了，那可能是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韭菜味儿也会比较的淡。那叶子枯萎变黄有虫眼的韭菜就不要购买了。另外呢，现在市场上的韭菜有窄叶和宽叶的分别。说这个窄叶的呢，是叶片修长，叶色深绿，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多，那韭菜的香味很浓郁。这个韭菜叶宽的这样的韭菜呢，叶色比较淡绿，纤维含量比较低，吃起来的味道呢也是相对的寡淡一点，所以呢真正是喜欢吃韭菜的人会以窄叶的作为首选。看你是不是一个爱吃的人了。 没错。看是要吃馅儿还是要摊鸡蛋。 我再切切的问一句，香椿你爱不爱吃啊？ 这四种都一般。其实 好吧好吧，那香椿 你了， 香椿我再来介绍一下吧。 别了，你休息一会儿， 我去喝口茶。 去吃点韭菜。哎， 咱们有一个好朋友吃烤韭菜， 嗯， 喜欢加醋。 哎， 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想到 特别的爱好。 你要说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还喜欢吃醋的话，那我大概已经对应上是谁了。 嗯，好， 嗯， 哎，不是吴主播吧？ 啊， 就是吴主播。来看香椿啊，这个梗越粗是越嫩的。那挑选香椿就有四个要点了。 嗯， 第一要尽量买短的，这样比较嫩，越长越老，一定要记得越长越老啊。第二要观察颜色。鲜嫩的香椿叶呢是呈棕红色，不太容易被拉扯掉。如果叶子是绿色的，而且一碰就掉，说明已经老了。第三就要看粗细了。香椿梗啊，如果是粗的，那说明是新长出来的；梗是细的，说明已经老了，而且是梗越硬越老。感觉在讲个笑话，梗越硬。第四呢，就是购买香椿的时候，如果能够闻到清香味儿， 嗯， 说明比较新鲜。如果闻到一种臭味儿，可能是臭椿，是不能吃的。 好吧，我觉得我们用鼻子就可以去挑选了。 我发现这香椿跟茴香一样，就是爱它的人特别爱，不爱它的人完全接受不了。 嗯，就像香菜也是一样的道理。嗯，再来说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蔬菜啊，这个是莴笋。 我不如我来呀，我喜欢， 放着我来吧。这个表皮白绿色的呢是比较新鲜的莴笋。挑莴笋呢，您记住三个诀窍。首先看叶子，叶子的颜色青绿的、水灵的，说明呢水分很足，口感也会不错，比较新鲜。那如果叶子发黄、干枯的，建议您不要购买。还有就是看表皮，新鲜的莴笋表皮呢是白绿色的，绿色的这个颜色呢越深，口感就感觉越老。第三也是摸这个梗的硬度，莴笋梗越粗越硬，越挺拔说明越新鲜。那如果捏起来有弹性而且还发软，就是已经老了，很可能是空心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建议您选择这更新鲜的吧。 嗯，没错没错，这是莴笋。 是， 来看菠菜吧。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吃菠菜，会像大力水手一样那么大力气啊。 现在的孩子会问你大力水手是谁呢？ 大力水哦，好尴尬呀。 还是解释给我们的同龄人听吧。 重新来，小朋友们要多吃菠菜哦，多吃菠菜长高高。这个菠菜啊，颜色是深绿有光泽的比较好。 嗯， 那挑菠菜的时候主要要看叶子，那叶片呢充分的舒展肥厚深绿而且是有光泽的才是好菠菜。如果叶片变黄变黑变软，而且它的茎部是受损的话，尤其是叶子上有黄斑、叶背上有灰毛的菠菜，可能是感染了霜霉病，一定不要买啊。那现在市面上呢有两种菠菜，一种是大圆叶的，而且是短叶柄，另外一种是小叶长叶柄。一般来说呢，后者的口感是相对比较好的，菠菜味儿会更浓。 哎， 就是小叶长叶柄的。 再来说一个菜吧，是荠菜。有红叶的风味会更浓。那现在市场上的荠菜呢，基本分为是小叶和大叶两种，两者在挑选上呢也是有不同的区别。小叶荠菜又叫散叶荠菜，叶子呢比较散，颜色为灰绿色，这样一般是野生的。大棚里种出来的呢，一般颜色是呈嫩绿色，叶子又细又薄，摸起来涩涩的。散叶荠菜是比较好的，有红叶的味道更浓郁。大叶荠菜呢又叫板叶荠菜，这个荠菜呢叶子细长，叶片是一整张，颜色一般是嫩绿色的，植株也比较长。那么这种荠菜呢基本上都是人工栽培的，板叶荠菜挑选叶子薄而嫩的就可以了。已经开了花中间长出梗来的，建议您不要买，说明已经是老了的。 这个荠菜真的是我特别爱的一种野菜。尤其是做馄饨和水饺，我的天哪。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让你教教我们挑荠菜？ 并不会挑，会尝。 哎，那也算今天学到一招了。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为了吃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没有挖过野菜呀？ 并没有啊。 我为了吃荠菜真的挖过野菜。 哎，我就在想啊，这个挖野菜其实如果你不是很懂的话，其实还是有风险的，万一你挖到了什么就不能吃的呢？ 对，我挖的都不能吃。 我眼里边，而且我眼里边看到的所谓的各种野菜呀， 都长得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对，不好分辨。 真的都长得差不多，这就是乐趣所在。 哎， 就是你要去分辨它。 你是用品尝的方式来分辨的。这个好像吃对了。 最后吃饺子的时候说，这种菜以后多拔。多挖。 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为了吃您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来听一首来自李健的歌，是一个组合啊，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 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 刚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怎么样感觉？ 你就是为了吃嘛，因为迫不及待的要聊这个话题，所以赶快切换一下。 哎，吓我一跳刚才。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你看平台上大家发言这么踊跃，说明大家也已经按耐不住了。 我一会儿能不能重新点一下刚刚那个？ 并不可以， 哦， 因为我不知道他唱到哪儿了。 哎， 这是对歌手的不敬啊。好吧，随便切歌也是一种不敬啊。我们来说话题好了，说一说为了吃您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微信公众号 YJTP986 不要忘了多多发言。哎，这首歌听起来就像冲锋陷阵的感觉。 没错，这首歌是一首背景音乐，就不用就不用多讨论它了。 好了好了， 来看看这位以生日当名字的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高中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零食就那么好吃，下课感觉就一般啦。 啊，97年已经高中毕业了吗？好吧，我不想做这道算术题，但是呢，他确实提醒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偷偷的在桌斗里边藏一些好吃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都是下课吃啊。 哦， 嗯， 那干嘛要偷偷的藏呢？ 被老师发现总不好吧？ 哦， 而且也不太愿意承认上课的时候也偷着吃过。 那现在老师心里清秀而且刻苦的形象变成了一只喜欢吃零食的小猫咪。继续来看另外一只猫咪，猫巷里的术语说，为了吃核桃把家里的门给夹坏了。 这种事情我也 了 我也干过，我是看人家是用门夹那个核桃，然后呢我是选那个铁的椅子腿儿，把核桃放到一只椅子腿上，然后狠命的坐下去。 铁的椅子腿儿？ 对。 是什么样的椅子？铁椅子？ 就是那椅子的腿儿是铁的，就感觉很坚实的，然后肯定可以轻松的把核桃给夹碎。结果发现一屁股坐下去坐偏了，咯噔的一下， 没控制好那个方向， 整个核桃还是完好无损的。 来看这位 LL 的朋友 说在大学宿舍阳台上种了小白菜呀、啊、就是为了夜宵煮面条的时候可以加点青菜咯。 这算什么呀，我们吴主播也在办公室种蔬菜啊，种了之后他还不摘。 哎，吴主播不是在晾蔬菜干吗？ 对，他是主要是想把它晒成干之后呢，看看可以磨成粉末能不能吃。 就是吃泡面的时候放一点脱水的蔬菜。 没错没错， 对，加点料， 找一找吃方便面的感觉。一只女巫说了，千方百计接近我的前任，因为他们家是开超市的 啊。 你就不担心前任在听吗？哎， 但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就以前特别有一阵子特别火、MV 都是这种情节设定。 哎， 就是那个帅帅的男一号是吧， 家里是开超市的、 对，或者是自己是开超市的那个老板之类的、或者 CD 店的老板。 但是就是女一号如果是和这个男一号相遇，肯定目的不是为了他们家的超市里面的好吃的呀，是吧、这个女一号的人设就崩塌了呀。 啊，没错，是这样的。哎呀，好尴尬，赶快看看别的朋友吧。 嗯嗯，这装疯卖傻说了，他说因为在路上看到卖猪蹄儿的，可是支付宝微信都没钱，身上也没带着现金，回去的时候我哭了。 你 笑什么？ 我想那个场景就是特别难过的，一边踢着小石子一边在路上哭。 哎，你没遇到过那种就是遇到特别好，就是闻到那个香味你已经控制不了，就马上想买回来尝一尝，结果真的是一分钱都没带，身边也没个朋友那种 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跟那个摊主或者是店主说我下次给你、好不好？ 对，还有这条路可以走啊，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呢？ 一般都能答应，当然要看你平时的信誉了。你要从来不给人家送回钱去，那可能是有点困难。 没错没错，一般的话如果就是这个卖家看你这么诚恳的表情应该也会理解你，这个应该是买卖是可以坦诚的。没必要哭啊。我想他刚才听你支那个招之后可能又哭了。 我怎么没想到啊。酷酷的吴婶说，晚上饿醒了，可是宿舍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夜市也关门了，于是冲了一包板蓝根。 不要问我乌鸡白凤丸是什么味道。 啊，你也吃过？ 上学的时候也吃过。 就是因为饿了吗？ 对对对，宿舍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哎，媛儿姐，你能不能给我 干嚼那个药丸子？ 就是你为了吃还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吗？ 还有就是没有任何别的配料的情况下，然后吃过花生酱。拿勺一勺一勺崴着吃啊。 哎，那应该挺开心的。还有吗？ 没了，我也不太想说了。 好，那我们再继续给你找找灵感。你又胖了。曾牛牛说，孙红雷特意从武汉飞到北京吃了碗赛螃蟹。 哦， 就因为太黄磊的缘故吧。 你是有多了解孙红雷的日常啊？ 这个我真的看过那个小动图。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真的是孙红雷在旁边，黄磊在旁边特别有爱的看着他，孙红雷就吃的特别有激情，就赛螃蟹。 哇， 所 以呢，不管是交朋友，还是呢，这个让爱的人也爱上你，这个抓住他的胃都是很必要 的。对对对。 七泽说了，为了吃，我放弃了瘦下来当男神。 哎，其实一般就是肉肉的朋友都是喜欢吃。 哎，就是反正就是 美食， 牙好，牙口好，胃口也好，就那类的朋友， 身体也倍儿棒。 对， 和 他在一起很开心。 对对对，很热爱生活。 是啊。 带你转票票说，为了吃火锅，专门是坐飞机去了趟重庆，大中华的美食威武啊！就各地都有美食， 没错没错， 特色美食， 什么都抵挡不了你的，阻挡不了你的脚步。你看我像仙女吗？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为了吃，我给保安跪了，让他放我出校门买夜宵。 你可以吃乌鸡白凤丸，干嘛呀？ 药店也关门了。不是，我是在想这个 逼到最后一条路， 这确实也是太没有节操了。就关键保安还真的是放过你了， 关键 保安也挺为难的， 对 对吧？ 不是一个小姑娘吧？ 应该不是吧？ 行吧。如果是好吧，不往深里想了。圈大王说，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想吃烤鸭，没地方买，于是买了生鸭子，自己做了一只。这个算吗？能做出来也是厉害啊。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也不难呢？就是他只要买一只处理好的生鸭子，然后直接把它放进，抹点油啊什么的，放进烤箱里边烤一烤。 哎，我觉得这个清理起来也是， 它可以买那种清理好的吗？ 哦，半成品。 哎， 嗯，切成块了都已经。 我们是这么揣测的，不知道你这个鸭子烤出来之后是不是也是外焦里嫩的呢？ 哎，应该不错。 哎， 就是烤嘛，是不是？ 对，但是它烤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它也找不回那种感觉，因为它没有薄饼和甜面酱。 啊，对，那个酱啊， 对， 酱很重要。 没错，没错。 葱不知道有没有，大葱必须是那种大白葱。 所以啊， 嗯， 赶快回国吧。 跑腿悟空每天晚上去街上慢跑半个小时，已经坚持了快一年，效果真的是很明显。沿街的烧烤摊儿、冷饮铺都快被我吃遍了，所有 WiFi 都能连，出门不用开了。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上街去慢跑的？你直接说你去吃夜宵去了。 对，慢跑的过程就是去那个摊位上的过程。 没错。 嗯， 这个种草少女说了，她说呢，有个朋友也是为了成都小吃，放弃去北大而考了川大。 真性情，真性情，是不是？ 嗯，我心里面想的是，哼，他可能也考不上北大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暴露了我的嫉妒心。 其实在四川上过大学或者是一直在念书的朋友确实是很幸福。 哎， 工作的朋友也很幸福，就是生活节奏也很舒服嘛。嗯， 哎，你记得咱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不是说他是在四川上大学？ 嗯，是是是。 然后后来就回来之后已经不能吃辣的了，就吃伤了。 哦，哪位朋友？ 就那个嘛。 嗯，他跟我是朋友吗？ 好了，待会儿偷偷告诉你。 嗯，好吧。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为了吃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大家听好了。这首歌一定是完完整整的一首好歌，来自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

是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为了吃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 嗯，赶快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我们继续来说资讯。这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也是具有匠人精神的老大爷。这位55岁的李大爷呢，他是一名修鞋匠，凭借着一个摊位，还有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在天津已经扎根了35年。老爷爷他的这个妻子呢是高位截瘫，而他自己呢身体也不太好，要做这个心脏搭桥手术，但是呢他也没有多收过顾客一分钱。老人家说了，说修鞋就是赚修鞋的钱，瞎要价那是丢了本分。 嗯，真的是令人敬畏的精神啊。 没错没错。 哎，我是现在特别喜欢看到路边还有比如说修鞋的大爷， 就老手艺， 对，修自行车的大爷。嗯，我会觉得只有这些场景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街，小时候的路， 就特别亲切嘛。 嗯，我们继续来看这位美女子啊，因胖被称为河马，受刺激一年内是减重了70斤。那美国48岁的女子佩姬呢，几年前在公共游泳池因其大概180斤的肥胖身材被小孩称作河马，她就大受打击，开始减肥。10个月之后呢，她成功减重了70斤，获得了完美的身材。她说呢，一个人如果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就能做到任何事。 嗯，就是胖人都是潜力股啊，所以呢一定要善待我们身边的这个微胖的朋友。 是， 嗯，来说一下7种美味低糖饮品满足糖友对美味的渴求。那对于很多这个喜欢甜食、喜欢甜味的朋友来说呢，不含任何热量的白开水无疑是最完美的饮料。但是如果觉得白开水太寡淡了，想要喝一点有味道的，那自己在家里面动手也可以制造出很多健康的饮料。这些饮品呢，和糖友的这个健康饮食方案是融为一体了，同时也是能够满足对美味的需求渴求。哦，这个主要说的是就是有 糖友， 对对对， 偏高的朋友， 没错没错。嗯，先来推荐一种吧，就是这个低脂 COCO 奶。 嗯， 这种饮品呢富含有钙，非常适合这个糖友们在锻炼之后饮用。成品 COCO 奶呢含有大量的糖，建议自己在家尝试调制，把1%的低脂牛奶和适量的 COCO 粉充分的融合就可以了。那么在商店里边购买的同类饮料相比，自制的低脂 COCO 奶当中的热量还有糖分以及脂肪都低得很多。嗯 嗯，再来看一看啊，水果茶。其实我觉得这些饮品也可以，被就是想控制一下血糖的朋友， 嗯， 采纳啊。 对， 水果茶其实很容易自制的，把水果压碎，浸泡在热水里，冷却之后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提神爽口。再有啊，比如说橙汁，虽然橙汁十分的美味可口，但是商店中出售的一杯橙汁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可以高达20多克，还不如吃整个的新鲜橙子。如果想喝橙汁的话，可以用榨汁机去自制。 嗯，再来说一下柠檬水。那只要把饮用水和鲜榨的柠檬汁还有冰块混合起来，就可以调制出一个非常美味而且清新宜人这样的低热量的柠檬水，也是很适合糖友们来喝一喝啊。 嗯，还有就是姜汁矿泉水、 嗯、 水果奶昔啊，都可以的。 哎， 嗯， 接着来说，某某是你老公，那你可能是中了晕轮效应的毒。这晕轮效应啊，听起来挺玄妙的。其实呢，就叫光环效应。指的是呢，当认知者对于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的或者是坏的印象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将其他的或好或坏的特质都附加在这个人的身上。生活当中呢，以爱情和偶像崇拜最为明显。完美恋人其实也不完美啊，你的偶像也是有缺点的。所以不管是追星还是呢，就是看待你的爱人，都要理性一点。 啊，没错。 嗯， 哎，现在这个把谁谁谁当成老公的女孩子还挺多的，不过我觉得多半是开玩笑吧。 嗯，没错。 嗯， 自己说一说，过过嘴瘾就好了。 再来看这位28岁的女白领啊，28岁的果果相亲十几次了，但是恋爱史为零。那母女呢，经常为此吵架。母亲说果果就不太好。 嗯， 哎，这种。然后果果呢，赌气到医院去做心理体检了。体检的结果，果果呢是倾向于完美主义，想找个帅的又不知道帅的爱不爱自己。 同时呢，因为父母常吵架，她很怕呢重演父母的悲剧，所以说在选男朋友的时候就条件高了一些。 哎，确实还是心理方面有一些问题呀，需要及时来疏导一下。 嗯， 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很多人很惊讶，就是国家导游资格证英文出现了印刷错误，官方现在正在这个协调当中。最近呢，不少的南京导游的朋友圈啊，都在议论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刚刚拿到手的这个导游资格证书的封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出现了印刷错误，正确的拼写应该是 Republic， 那么这个证书里边呢，错了一个字母，这个 Republic 里边那个 C 呀，变成了 E。这个旅游局呢也是证实了，确实是有这件事情，目前他们也正在协调当中，就是一个疏忽吧。但是这个任何疏忽都来不得呀。 是，我们继续关注啊。来看穷游变乞游，哎，这个西方游客亚洲街头乞讨引起了争议，因为费用相对低廉，而且能够体验到目的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穷游的旅行方式呢，正是成为越来越多年的这个年轻旅行者的出行时尚，就是穷游嘛。 嗯， 然而近几年呢，在一些东南亚的旅游热门城市，却出现了不少白人背包客沿街乞讨来筹措旅费的现象，引发了公众关注和舆论的争议。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媒体呢近日是发布了多张乞游者的照片，那这些呢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的沿街乞讨的白人游客呢，有的是衣着整洁，四肢健全，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在旅行，但是我没有钱，请资助我继续旅行。那有的在街头呢是用价格不菲的乐器进行表演来换取旅费，或者是售卖一些明信片之类的小物件去赚取快钱。 媒体也报道了，说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富裕的背包客加入到了在东南亚乞讨的行列，那么在街边乞求旅费，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引起了当地人的愤慨。他们指责说，这些游客让贫困者为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来买单。也有一些媒体说了，说西方背包客向当地人乞讨，让他们资助自己在东南亚旅行，这样的举动是非常令人愤怒的。总之呢，就是很多这个负面的一些情绪呢都被报道出来了。那这些白人乞讨的背包客的行为呢，也是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网友的不满。那么在推特的网站上呢，有关西方白人乞游者的话题也是很多人在讨论。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见仁见智吧，是不是？ 没错。 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为了吃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欢迎把想说要说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一首歌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失去为你泪流满 首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嗯，哎呀，我必须要抢先说出这位朋友他的互动啊，因为他已经 是我们的朋友吗？ 对对对，他也是我们的朋友，真的是急不可待啊。他说呢，为了吃一碗羊杂汤，开车跑了20公里，到达了一个只有6张小桌子的小饭馆。哎，甭说感受餐厅环境啊，享受服务啊，基本什么都没有。甚至呢，人多的时候啊，香菜都得自己切，烧饼呢要自己出炉，但是还是会去，就因为喜欢这口。曾经呢，早上6点去吃早饭，有一个大爷已经自己就着羊杂汤喝了半瓶二锅头了，可想而知，为了吃大家是有多拼。 嗯，哎，好，来看这位讲。 听到一个我们都熟悉的人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啊， 吴主播， 嗯， 吴主播这个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你看他做的这么拼的事儿，也真的是身体力行啊。 确实是，他对吃要求挺高的， 嗯 嗯，分析的也很透。 他主要是对吃的这个口味可能更注重一些，至于是什么样环境什么这些，他不太挑啊。 嗯，而且形容出来也感觉特别香啊， 嗯， 特别膻， 特别适合早饭。 来看这位叫墨渊默默的朋友， 嗯， 我说我们结婚吧，女朋友说不急，我还小呢。我说听说民政局附近有一家面馆不错，女友抬头说我们去吃吧。我说我们去民政局不顺路，等结婚的时候去吃吧。女友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结婚吧。 所以你求婚也是用的套路，而且是因为就太懂你女朋友了，知道哪一招能够制住她， 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啊。 对 啊，也挺配合的， 要好好爱她呀。 嗯，是啊， 经常带她就去吃好吃的东西。 没错， 这是一个胖阿卓，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很喜欢吃西红柿拌白糖，有一天呢用瓷的这个勺子，这个就是弄那个西红柿，然后用力过猛把勺子给弄断了，这个手指头到现在都有疤。他说我是女生，他说呢，但是虽然留了疤也不影响我以后继续去吃它。 糖拌西红柿，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吃这道菜，而且 对 这道菜很好啊， 嗯， 清热去火，味道又好。 那到了这个清凉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想念这一口。 嗯，是，来看朱阿七说，对核桃过敏，但是想吃就吃一会儿缓一缓，不太难受了就接着吃，结果晚上就长了一身疙瘩。 哇， 哎，这是，哎，其实有这种就是食物敏感或食物不耐受的朋友挺痛苦的， 嗯， 是吧？ 所以这么多评论里边，我挺服他的，居然可以让自己就是哪怕身体已经难受到了一定程度了，也不能阻挡对美味的这种渴求， 就是冒着风险去品尝。 对， 嗯。 进击的朋友他说呢，为了不浪费吃到最后方便面的佐料，我一直呢都是倒水然后直接喝，味道真的不是一般的鲜美啊。想起高中上课的时候倒在保温杯里边盖着，倒在这个保温杯的盖里边， 嗯， 跟同桌分享的时候，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提醒我们了。 哎，说起方便面啊，童年感觉就是最好的一种零食了， 是啊， 是吧？ 嗯， 哎，当时确实是，我也这样吃，喝过那个水。 我们那时候特别流行吃什么小浣熊干脆面， 嗯 啊，而且里边还有收集各种的什么108酱啊，就是。 哦， 嗯，你就是又喜欢吃那个味道，又喜欢吃那嘎吱嘎吱脆脆的感觉，又喜欢集齐之后向小伙伴们去炫耀。 对， 所以就欲罢不能， 总差半张，总差半副。哎，我觉得好像刚开始吃方便面的时候还不是干脆面， 嗯， 对吧？ 对，刚开始 好像是华丰三鲜一面。 哦， 就是很早的时候。 哎，你真的是让我突然间满满全是回忆啊，想到了好多方便面的那个包装袋在我眼前晃啊晃。 当时真的感觉特别的好吃。 嗯，而且那时候就是推出了什么桶装的那个什么康师傅啊。 嗯，对对对， 哇，那时候 觉得太厉害了。 对呀， 啊，又方便，嗯，都舍不得扔那个碗。 对，那个碗还留着泡。泡点别的，或者冲一冲那个佐料之类的哈。 现在就觉得很好吃的呀。 是啊， 嗯，邢小瑶说为了吃门牙掉了，这是真的，但具体是为什么门牙掉了他也没说。可能真的有点丢人。 对， 讲不出来。 是啊， 嗯， 扎了马尾装清纯说，他说呢，为了抢我小侄子的星球杯吃，我不择手段的拍下了他的裸照。 一个小小朋友你都不放过。 是啊， 气的我。 他会怕你威胁吗？ 应该也不会怕吧。 还是不给你吃小阿九和五花肉。哎，看他的名字就是喜欢吃啊。 嗯， 说寒假的时候去了重庆，那个时候呢天津的肯德基的石榴派已经下架了，可是真的超级好吃，我就买了40个带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家里人我带了特产回来，然后我妈打开行李箱的时候差点没打死我。哎，你好有性格，他竟然说带了特产回家。 对啊， 就是40个石榴派。 是啊，就是给自己带的嘛， 太厉害了。 妈妈说出门右拐，你给我带50个，我给你买50个回来。还有你这么兴师动众的。这位叫梁生雨秋的朋友说了，每次回老家都抢着做农活，把家里边的老母鸡呀，还有小菜园照顾得特别好，每次在家里边待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都能胖5斤。所以 他把他喂的这样胖胖的意思是让他有鸡蛋吃。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炖了。 哎，别吓坏小朋友啊。 哎， 红豆奶奶说了，我弟啊，他跟弟弟的事儿，说非要跟我抢一个鸡翅。 嗯， 我一怒之下就把鸡翅扔在地上了，然后他就哇哇大哭，然后捡起来吃的津津有味。怎么了？ 我觉得，他呢，我刚才看到这条的时候，我以为是他把这个鸡翅扔到地上之后，然后呢，弟弟哭过之后捡起来吃的津津有味儿。 嗯，一般他就是为了让弟弟不要吃到，所以扔在地上嘛。嗯、如果是他弟，我就哭啊，我就哭，告诉家里人他打我。 哎，一场恶斗在所难免啊， 就冤枉他。 所以这吃货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食物哈。哎呀，难顾己说了，他说半夜想吃干脆面。可是室友他已经睡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不能吵醒他呀！忍不住啊，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拿出了干脆面。撕袋子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功夫活啊！想吃，忍不住，撕袋子的过程是很心酸的，感觉悄悄悄悄地撕，然后一整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吃的时候就更要命了，因为一咬干脆面不是会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吗？ 对对对对，没错。 可是我想吃啊，我忍不住啊。 嗯嗯， 我就一点儿一点儿的往嘴里抿着吃，一整袋吃完之后，天也亮了。但是我当场就哭了。室友早晨醒来有没有说？哎，我做梦听到好像有老鼠的声音。 我做梦感觉你在吃干脆面。 哎，这真是画面感太强了。 其实我近期就有这样的体验 啊 啊、 嗯、哦，就是怕吵到孩子， 怕吵到孩子，然后想吃干脆面呀。然后我就是在这个室外，哎，把它打开捏好，全部都准备好以后，但是你也哎不能避免它有那种大块的嘛。 对呀、啊，还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呢。 然后我一般嚼的时候，我就捂着嘴巴，我就自己心里感觉声音特别小， 嗯、 但是我同时戴着耳机在听歌， 所以 伴随着一阵哭声。 就真的孩子被吵醒了哈， 一定会被吵醒，因为晚上太安静了，那一般又是半夜想吃，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以吃货有的时候真的是恨自己啊，管不住嘴啊。一个那么好的一个良辰美景就被你这样破坏了 啊。对，然后就是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呀。嗯， 这位叫这个卢泽鹏的朋友说了，跟别人抢着喝室友剩下来的方便面汤。 方便面汤这个也厉害啊！ 啊、 我以前的室友就是这样的，他吃完甜的吃咸的，吃完咸的吃甜的，他一直在吃东西 啊。 然后他就经常就是特别严肃的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在哪儿呢？就感觉有急事儿。我说就比方说吧，我说我在回去的路上，你还有几分钟到？我说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或者我帮你带药还是怎么？你回来帮我把方便面，你回来帮我把方便面吃掉，我想喝汤，就是经常这样。 哦，他是就喜欢喝那个汤是吧？ 因为他真的吃不下面面了、 哦， 然后又想吃那个味道，然后我这个时候等着我半分钟就到。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你还是 配合得很好， 对对对， 很踊跃。 这么多年有没有后来怪他，让你减肥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力气？ 没有，现在都是好朋友。嗯、 哦、嗯，哎呀，这位叫。这个墨渊的朋友说，他说还记得那首那个广告词吗？姐遇到新东方的厨师就嫁了吧。 于是他就真的嫁给了厨师吗？ 哎，我曾经也想过呀，是不是嫁给厨师的话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那必然啊。 但是有人告诉我说厨师回家都不做饭了。 哦，因为太累了是吧？ 而且呢，他对口味要求又比较高。 不对， 嗯， 吃饭的时间他在工作呀，确实是这样。 对呀、啊， 哦、 嗯，所以还是要慎重啊，三思而行啊，吃货们， 让他提前做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了吃，您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 嗯？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儿。 哎，没错，说了之后好开心的感觉，就是说着说着就吃饱了， 说着说着就更饿了啊。 哎， 好吧，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 旋律，文字加起的性感，悦耳哼唱美乐韵，让我真知道来追是动人。 如今无尽感激自由，伴我高歌美乐韵， 令我找到共鸣处，悠然地唱，令你欢欣。我心伴我真，热切细唱每首歌，吻抚你心， 就气氛像有痴心的人慰问。 也在未变更，热切散播最好歌，吻空气里走近。 这份诚意延续永远，好的歌已伴生。 北京时间